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啊！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嘅 Patreon 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随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爆出咧，就系中国咧就有向呢个俄罗斯咧系提供军事援助，就俄中两国一齐上咧，就可以讲话拍档啊，系侵略乌克兰。同一日咧，美国国务院咧亦都系严正指出，一间叫做长光卫星技术嘅公司咧系来自中国。是继续协助也门的胡塞青年运动这个恐怖主义组织，就提供卫星图像资助这个恐怖组织，就定位攻击经过红海或者印度洋的美国海军舰艇。这个消息非常之震撼，就正面呢就指斥呢是中国除了在乌克兰那里侵略的战争有参与呢，就直情呢就是资助緊也门的恐怖组织呢是攻击美国海军舰艇。记住啊，是正面攻击美国海军。咁美国国务院呢是透过英国的金融时报的报道，就是点名这一间位于中国吉林长春的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协助也门胡塞运动，以提供投资的方式令到这个恐怖组织呢是精确定位美军船舰和国际商船呢是展开攻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呢就说，是吧，美国已经多次呼吁中国呢是关注这个长光卫星对胡塞运动的协助。只但是中国对美国的警告和呼吁就置之不理。即是说中方在近年中东冲突期间就已经呢是选择了站在恐怖主义的立场。他不但这样选择，之但多次口头呢就呼吁各方的什么和平啊，要理性啊，克制的言论呢是相当虚伪。好啦，咁呢间长光卫星技术高层呢是中方呢那个资料呢就话佢是一间民间企业，这个当然是荒谬啦。你如果你掂得到卫星啊，什么航天啊，怎会是民间企业呢，是吧。咁美国呢就公开呢嗰个调查结果，就话呢间长光卫星呢係同另一间中国军队亦即係解放军关系密切嘅叫中科星图公司係两间结构係重叠嘅。其中一名关键嘅董事叫做姜慧林，就竟然同时担任两间公司嘅董事。显示长光卫星同埋中科星图其实咧就系属于一间公司，系同中国军方咧有密切嘅关联。而中科星图早在2021年就被美军列为中国军方背景嘅企业系清单，显示美国对于呢间公司咧系早已经了如指掌。而家再度指证长光卫星同埋胡塞运动咧系合流，就要求咧中国政府制止。相信呢啲要求咧，既然你咁多年人哋睬你都傻呢，而家係更加唔会有所动作。因为而家正式同 Donald Trump 埋牙嘛。係咪呢个夏宝龙已经喺香港严正宣布定位为美国唔係要中国关税，係要中国嘅命。并且号召中国香港呢係加入呢个斗争嘅行列。喺呢个时候你美国讲呢啲，请问又有乜嘢用呢，咁反而呢係令人比更加关注喺呢两间，一间叫长光，长光啊唔係长光啊。我哋今晚一定唔够胆呢係用懒音呢係乱咁噏嘅，呢个係长光，光脱脱嗰个光，长呢就係长短个长，係咪呀鲍生。 今次呢就美国通过金融时报嘅消息啦，就加埋国务院发言人呢就指控长光 呢个卫星技术直接向胡塞武装提供支持。咁啊，中国方面嘅就已经提出反驳噶啦。咁呢啲口水我哋暂时唔好理。咁但系咧，其实自2023年开始咧，胡塞武装已经喺红海就袭击唔同嘅商船啦，甚至美军嘅舰只。咁啊，显然系恐怖组织嚟噶啦。咁究竟系咪即系直接地呢个长光卫星技术系支持佢，定系通过佢嘅背后嘅金主啊，即系伊朗咧，就即系走呢条线去间接地帮助咧？咁呢个咧反而系直接可信，因为咧喺之前咧，其实胡塞武装咧都曾经袭击过咧系中国嘅邮轮嘅。咁所以咧，照计啊，如果从逻辑上嚟讲啊，冇理由中国嘅卫星公司咧就会俾信号胡塞武装直接攻击嘅。咁但系当然啦，呢个可能系一啲叫做混淆视听嘅一啲作战行为。咁啊，咁点解我会觉得背后系伊朗嘅公司去做呢？就因为中国咧，其实进口大部分伊朗嘅石油，因为伊朗受到禁运之后咧，其实胡塞武装背后的金主唔系中国，系伊朗。咁但系咧，间接地咧，中国其实系支持紧伊朗嘅石油出口。咁所以中国咧，亦都可以叫做啊，系胡塞武装嘅间接金主啊。咁所以当譬如话伊朗真系有需要要求某啲嘅美国舰只嘅坐标嘅时候咧。咁有理由相信呢啲长江嘅卫星公司咧，啊，基于商业原因啊，又或者基于背后啊一个政治嘅考虑，或者系一个命令咧，佢哋就会提供啦。咁但系呢啲卫星嘅图像同埋坐标咧，即系能唔能够准确地帮胡塞武装击中美军船舰咧？这个系成疑嘅，因为胡塞武装佢使用嘅技术，第一就系无人机啦。咁无人机对于武装嘅商船嚟讲咧系有效嘅，但系对于美军嘅舰艇咧系完全咧系冇影响嘅，因为美军嘅防空系统咧系用好昂贵嘅导弹咧系可以击落呢啲无人机。咁好啦，另外一种咧就系动用呢个弹道嘅导弹，呢个系伊朗提供嘅。咁弹道导弹咧系一个先进嘅技术，嗰支导弹要上到去大气层以外啊，即系个太空嘅地方。咁跟住咧重新进入大气层，跟住咧用一个马克3-5倍嘅速度咧，先至再击中呢个目标。咁如果啲弹道导弹系针对城市啊、固定嘅目标啊，例如油库啊或者机场咧，因为佢个误差率咧虽然大，但系咧个系固定目标，咁就会容易啲命中。但系攞嚟对付移动紧嘅船只，特别系战舰咧，佢重返大气层嘅时候咁高速度，由上空几十公里去到命中目标嘅时候咧，系十几秒嘅期间。咁呢个咁嘅坐标咧，对于移动中嘅军舰嚟讲，已经去咗好远噶啦，啊，亦都唔可以咧准确地咧俾呢个弹道导弹命中。所以照计咧，即系用俾个坐标呢个胡塞武装咧，系于事无补嘅。嗱，所以咧，其实我觉得今次国务院美国国务院嘅指控咧，就啱一半。一半嘅意思即系话咧，系的而且确有提供过，但系究竟系咪攞嚟对付美军嘅船舰咧？这个我就会有个问号，因为喺个军事上嚟讲咧，用咁嘅方法去攻击只大海里边嘅军舰咧，系接近咧即系骑马射蚊酥啊！如果用翻呢个譬如嚟讲，咁照计咧就未必系真系会咁样做咯。 嗱，美国点名呢一间喺吉林长春嘅长光卫星啊，又系啲乜嘢名堂咧？首先咧，佢系2014年先成立。到而家咧，只不過係11年嘅歷史。啊，佢嘅控股咧係兩個最大嘅股東咧，就係兩兄妹，係姓孫嘅。個阿哥叫孫銘臣，個妹咧就叫孫露，或者叫兩姐弟啦，係嘛？孫露大啲，就孫銘臣細啲。咁啊，兩個都好後生啫喎。孫銘臣咧係只係得28歲嘅啫。嗱，而且11年呢間公司咧，係早年咧嗰個營業額唔係好多啫喎。是億領人民幣喎，喺2023年咧就報稱咧3年咧係虧蝕咗咧12億嘅呢個人民幣喎。你一間咁嘅公司咁嘅規模啊，點有本事啊殺得入去話啲伊朗啊 胡塞青年运动恐怖直接组织是也门啊，用卫星图像啊系嚟到喐呢个美国战舰咧。啊，个老板啊系竟然系呢两兄诶两子弟系嘛？嗱，根据网易咧嘅披露咧，就呢间公司咧嗰个股份咧好复杂嘅，就有好多份嘅系嘛？但系咧而家以孙氏姐弟咧，佢哋持有咧系叫诶嗰个股份咧最多系嘛？孙铭晨啊，同埋呢个孙卢，咁咧佢哋嘅股份系来自边个咧？系嘛？系来自佢哋嘅老豆叫孙志斌。而孙志斌系咩人呢？就系、是、炒房地产出身嘅。就咧佢老豆咧就除咗后来将啲股份俾嗰呢对仔女咧，亦都将3亿元啊嘅一匹嘅股份咧个股票咧系俾咗一个女人。呢、這个女人叫赵永阳。呢、這个赵永阳又唔系啊孙铭晨同埋孙露嘅阿妈。咁所以网易咧喺旧年嘅一篇报道里面咧就暗示赵永阳呢个女人咧。身份神秘同孙铭斌有咩关系？点解无啦啦系持有长江卫星2500万股？持股嘅比例咧系高达1.2%，原始嘅出资额咧，如果咁计咧，系高达8750万咧啊嘅人民币，系嘛？咁你钱咧就从何而来？系咪？好啦，咁啊呢一间啊长江咧啊佢嗰、那个。最大的股份咧，本来个创始人就是董事长兼总经理孙明。啊，呢个孙明咧就是宣传个孙，明白个明。呢、這个孙明又是何许人呢？孙明咧喺1990年至到2014年之间，是历任吉林长春光机所研究员、副所长，嗱兼党委副书记，跟住做埋党委书记。嗱，做得党委书记咪即系共产党咯，系嘛？点会系私人企业嘅老板呢？系嘛？咁啊，虽然咧佢系长江卫星啊嘅创始人，佢直接咧或者间接持有嘅股份嘅比例咧，只系得4.5%左右，又唔系实际控股人喎。咁所以到底后幕后系边个控股呢？系嘛？点解啊又会3年咧系蚀到12亿呢？然后又寻求上市，然后又遭到中国嘅交易所去质疑，点解你个股份里面持有人多咗一个神秘女人呢？所以呢啲咧咪就有中国特色啊，吓、那、嗰个经济结构吓呢啲咧系搵食嘅方式系嘛？啊，所以咧就美国咧就当然系调查过呢间长江公司嘅背景啦，佢当然唔信一间咁嘅公司啊咁斗泥或者咁细规模里面嘅股份啊，那个结构咁凌乱又有男女关系嘅，佢梗系唔信一间咁嘅嘢系民营企业，同埋咁有把炮去资助去帮助呢个胡塞青年运动呢个恐怖组织嘅攻击美国战舰啦。所以就一口咬定咧，就有军方背景同埋另一间咧系重叠啦，系嘛？咁啊，不过咁啦，吓呢间长江咧系唔系都好咧？系一间11年嘅公司咧，系有咁彪炳嘅战绩，系竟然够胆咧系开炮啊，系帮助呢个胡塞恐怖组织去袭击美国两艘嘅驱逐舰，同埋咧超过3艘啊嘅印度嘅商船。嗱，呢个咧唔系话总成绩啊，呢个系旧年11月啊嗰个标炳嗰个战果，而且咧今年2025年咧呢个长江咧亦都系向中国嘅各大嘅大学院校咧系招募毕业生，嗱呢啲咧喺网上边全部可以揾到咧佢嗰个请人嘅广告嘅，咁呢个顺带一提啦，咁啊中国香港特区咧就有科技大学，有香港大学，系嘛？在夏寶龍415講話之後咧，就號召你哋咧係發揮呢個鬥爭精神，同國家咧係堅定咧係企喺同一陣線。咁而家有一間長江係2025年喺個網站嗰度咧係招募大學畢業生咧係入去嘅話，嗱我喺呢度代蔡若蓮局長或者係嘛？就問向香港各大大專院校啊呢啲讀科技啊畢業，佢哋不妨去考慮咧去應聘啦，係咪啊？嗱，呢個咧第一可以去長春吉林嗰度咧去做嘢啦，第二就可以接觸到咧呢個衛星嘅尖端技術，呢啲香港全部係冇嘅。第三就可以咧係根據美國所講參與伊朗同埋也門呢方面咧喺前線 抗击美帝国主义战舰啊，呢只大无畏嘅战斗精神同埋得到第一手经验，呢、這个咧就可以证实得到喺现时对付 Donald Trump 呢个衰鬼啊嘅斗争里边咧，你系用写身体力行，系同国家坚定咧系站在一线，系嘛？嗱，呢个因话题话，所以咧大家。香港的幼稚青年啊、大学生啊，今年毕业啊，不妨上个网站嗰度睇下，睇下有冇啲咩工作机会，咪即刻写信去求职咯，系咪啊，鲍生？ 系啊，嗱，今次咧，国务院嘅指责啦，就话中国嘅解放军同埋呢啲民用公司咧，就牵涉入去胡塞武装组织袭击商船同埋美军军舰嘅事情里边，但系唔好忽略咗咧，香港都冇缺一席位嘅。原来咧，根据自由亚洲电台嘅报道，喺去年嘅十月啊，就原来香港有四间大学咧系有份啊，去参与呢啲中国航天军工企业啊嘅紧密合作，而且有逐步军事化嘅趋势。而香港特区政府亦都投入咗100亿元嘅公帑啊，同呢啲咧咁嘅项目咧就有关系，即系支援啦。咁而包括系咩咧？有名嘅。就中文香港中文大学同埋国星宇航研发嘅AI 嘅智能卫星，咁啊另外咧就即系点解系香港咧？咁当然系有原因啦。咁就因为咧原本就系可以咧就规避咗一啲西方制裁，包括美国制裁嘅输入一啲嘅晶片同埋电子零件等等，咁就可以咧用学术研究嘅合作方式，即係譬如香港嘅大學同埋咧中國大陸呢啲咁嘅航天機構咧，就進行項目研究嘅時候咧，咁就可以合理化曬所有嘢啦。咁啊，當然啦，個包裝一定係講到咧，攞嚟防災啊，攞嚟環保啊。咁但係咧，當嗰個衛星嘅解析技術咧越嚟越精細嘅時候咧，可以去識別去到人嘅面部表情啊，或者係軍服上面個徽章啊，再去到軍車上面嘅編號等等咧。就呢啲全部咧，那個準確度可以去到1米以內咁細啊，甚至0.5米嘅物件咧都可以辨識到出嚟。咁呢啲喺軍事上邊咧就好重要啦。咁當然啦，呢個亦都係響應中國嘅國家嘅呼籲，因為咧習近平上台之後咧，就喺2015年咧係全面推動軍民融合啊，佢有個名嘅叫 Military Civil Fusion， 簡稱 MCF， 呢個仲係重要嘅國策。咁佢个意思系咩呢？就系将军事同民用嘅资源系共用啊，一方面发展航天啊、晶片、AI 呢啲，你可以系民用嘅，但系只要可能加强佢某啲嘅功能，或者系将佢里面嘅功能解锁咧，就会变成军用啦。咁呢啲已经系中国公开嘅秘密，其实亦都系国策嚟嘅。所以点解喺美国或者西方成日指控好多嘅中国嘅民间企业或者嗰啲民用嘅其实系一机两用呢？而家去输去俄罗斯嘅好多嘅零件啊、无人机啊、甚至系嗰啲军事可以用嘅汽车啊，全部呢啲咧，其实都系民间企业咧去开发同埋研究咁样。咁呢啲喺头先我提及咧，喺中文大学合作一间叫国星宇航。咁喺官方嚟讲系佢民企嚟嘅，咁而且咧，2018年咧就亦都系得到中国政府嘅创投基金啊，投以亿元计嘅人民币，咁所以更加打入咗中国军工奥斯卡啊嘅年度十大嘅商业企业。嗱，呢啲咧其实表面上系民用嘅机构，但系实际上咧系有官方嘅资金啦，同埋嗰个认证嘅。嗱，咁呢啲咧其实。已经是本来呢就是中国里面他们一路以来的游戏，现在进一步呢就已经侵埋香港玩，香港有机会进入了这个民用和军用两合一的研究项目里面。现在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呢，理大、科大、港大都有合作研发这些军用的侦察卫星，所以香港的有志青年呢就不只是可以呢参与国家的建设啦，咁甚至咧可以参与呢啲军用卫星嘅研究，咁都可以咧啊报国啊，呢啲叫做 打向国际。咁原来咧一早香港都已经系上咗船噶啦，系嘛？ 啊，咁啊，真系我同你真系我啊，真系背啦，原来我都唔知添啊，咁啊呢方面讲可喜可贺啦，即系揾到一个即系真正嘅香港嘅位置同埋方位啦，尤其系啊呢、這个啊长光啊呢、這个卫星嘅科技提供嘅图像咧，系俾也门呢啲青年嘅组织咧，系十一月咧就已经唔止系红海啊，系镇守住成个印度洋嘅。啊！美國嗰啲驅逐艦同埋印度啲商船遠遠望見都驚啊！嚇，唔敢入紅海咧，就終於係要繞過呢個非洲南部啊！嚇嚟到咧誒，啊兜翻翻嗰個航道咧，當然係遠咗好多啦嚇。咁、啊、所以呢方面原來咧，中國香港係冇執輸係咪？咁咧就令人聽到啊，非常之欣慰啦。只不過咧嗱，如果你美國國務院咧係偵察得到長光同埋咧。啊！呢、這個中國方面同也門啊啲恐怖組織嘅聯絡咧，如果嚇、啊、真係自由亞洲電台嗰個報導係屬實，香港有份咧，我就驚啊美國咧下一步就針對呢三間大學咧，邊三間啊？香港大學、理工大學同埋中大學，怪得中大係、哎、好彩段崇智啊！啊誒執咗包袱啊，如果住段崇智大鑊啊，因為佢係美國培養嘅學者嚟噶。如果他身为中大校长期间是被美国佬捉到，原来你那间中文大学是在高科技那方面有份呢，是跟长江或者其他中国的军方合作射这些东西过去也门呢，我想段崇智那个美国护照或者绿卡都会被 Donald Trump 拍台褫夺，是吧？咁所以呢，有时候呢有真的塞翁失马就焉知非福嘅吓，你俾阿梁振英咁长期炮轰，话你系中文大学黑部校长啊，系咪？诶，要你自己炒友啊，咁其实帮咗佢，即系当年阿梁振英唔俾个电视牌俾阿王维基，咁你话系咪其实救咗佢啦？系嘛？所以有时梁振英都无意中做几多好事噶，我觉得。不过呢个扯得远咗少少啦，系嘛？咁就变咗啊！如果万一啊吓，中大啊、理大啊，同埋中国香港大学啊，俾美国点名啊，点样解话咧？咁佢哋有公关部门可以点解咧？就系话老虎都唔好认啊！我哋咧系同中国咧系合作咧，呢啲开发呢啲军事技术嘅啫。但我哋系当民事嘅，因为根据基本法咧，军事同埋国防外交咧系唔关中国香港事。所以只要你准备定一沓报告，证明得到呢三间大学喺呢方面开发嘅，无论系卫星啊、航天啊、AI 都好，系可以用于民事啊，就可以啊坚持啦。我喂，即系我哋一即系嗰啲铺，你开铺头，我卖把刀啫，我卖把猪肉刀俾条友，佢又嚟俾钱碌卡，佢攞咗翻张刀翻去杀人，咁你冇理由封嗰间卖刀嗰间铺头噶，系咪啊？呢、這個你只要向美國方面講清楚咧，咁我諗呢三間大學，甚至香港特區政府咧，都有機會任得甩嘅，都有機會冇事嘅，係咪啊，鮑生？ 我明白點解陳茂波咧就話香港係一個自由港，唔會對美國嘅啊貨品咧徵銷任何關税啊出口，因為咧佢知道香港嘅位置同埋作用，除咗我哋真係講話東南互補嘅角色之外咧，其實原來係。合理或者方便香港的大学参与这些国家的军事项目，同埋将民用转军用，香港依然发挥它那个特区的功能，希望可以规避到一些制裁或者是零件的输入，因为现在禁止输入的都是一些 AI 的晶片，就未去到这些卫星啊、军用啊、不是民用的这些环保啊、救灾啊这些这项目的题目的内容嘛。咁如果你咁快你就一下子向美国表示出呢个敌意，或者係会无私显见私。所以我明白陈茂波点解原来係有苦衷嘅，因为要方便呢咁多间大学呢继续同中国大陆呢合作呢啲项目去报效国家。 所以香港呢继续咁样落去呢，可以讲下前程相当之感受，我唔会讲下前途似锦，因为俾人听到同音字呢是误会。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拜拜。